第178集，外传甜心13。你也让哥哥开心好不好？秦子娇始终看着窗外没有回头，只是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。要不是前面有司机，罗瑞真想扑上去用力抱着他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怎么会如此美好？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制造难忘的回忆。到了罗瑞家，罗瑞甜笑着说， 晚安了。 你觉得满意吗？ 啊？ 约会满意吗？ 当然满意啊。 罗瑞斜眼看向司机的方向，然后他发现自己多虑了。那个机器人一样的司机没有半点反应，要不是能在背后看到个人头，他会以为这车是无人驾驶的。 我的表现呢？满意吗？ 秦子娇的表情一点都不像是在向情人撒娇邀功，反而像是在评估软件的客户满意度。 满意。 那就好，回去吧。 罗瑞眨了眨眼睛，伸出了胳膊，用嘴型说着抱抱。秦子娇忍不住露出浅笑，伸手抱住了他，嘴唇贴着他的脸颊亲吻了几下。罗瑞开心的想飞起来，他知道自己这一天完美了。秦子娇走后，罗瑞冲进屋子里叉腰大笑起来，笑完之后又撑着脖子尖叫，否则他胸腔里翻涌的激动的情绪实在是无处发泄。好，完了还不够，他火速给温小辉打电话报告这一天的行程。两人隔着电话叽叽喳喳地说着八卦，分析着秦子娇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的含义。虽然最后什么都没分析出来，但罗瑞终于聊爽了。晚上洗了个澡，舒舒服服躺在床上，罗瑞兴奋的大脑终于冷却了一点，开始回忆起今天发生的点滴。秦子娇那浅浅的微笑像颗种子一样植入了他的心里，迅速的生根发芽。他觉得他对秦子娇的喜欢在疯长，好想每天都和他在一起，好想看到他更多的笑容，好想和他做很多很多以前没做过的事情。比如罗瑞咬着嘴唇淫笑了起来，要是暑假能和秦子娇一起去旅行，他必须要做点什么。自从那次约会之后，两人保持着一天几条信息的联系，当然罗瑞通常发好几条，秦子娇选择性的回两条。慢慢的，罗瑞发现如果他不问废话，秦子娇的回复率会高很多，于是他常常发一个小时的呆，只为了想出一个秦子娇应该会回复的短信内容。阿染恨铁不成钢地说他恋爱丧志，而他对着手机傻笑。星期五那天，罗瑞精心准备后等到了秦子娇来接他。他相当神经质地做了12种蛋糕，还带了一堆零食。到了地方，罗瑞突然好奇地说， 好像你父母很少在家呀。 嗯， 这么大的房子只住几个人，你小时候会不会害怕呀？ 会。 真想不出来你害怕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从小到大都这样呢。 你到底想问什么？ 罗瑞吓了一跳，他没料到秦子娇会突然生气，他紧张地瞪着眼睛。 没想问什么，就是闲聊。 闲聊没有意义。 秦子娇迈开长腿大步往瑶瑶的房间走去。罗瑞有些委屈，也有些心慌，他紧跟在后面。见到瑶瑶后，秦子娇的情绪缓和了，他耐心地问瑶瑶今天干了什么，在学校怎么样。 这不就是闲聊吗？怎么惹着秦子娇了？刚刚还好好的。 秦子娇和瑶瑶聊了一会儿就出去了。 罗瑞和瑶瑶去了厨房，今天他开始正式教瑶瑶烘焙。瑶瑶看着罗瑞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好奇起来。 罗老板，你怎么了？ 嗯，没怎么呀。 平时你来都挺高兴的，今天你一直皱着眉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和我哥吵架了？ 罗瑞心里一惊，他在猜测瑶瑶对他和秦子娇的事知道多少。虽然瑶瑶曾经语出惊人，不过毕竟还是个孩子，这种事他觉得小孩子最好还是不要知道。 也没什么。 说嘛。其实我希望你来，也不是一定要学烘焙，就是希望有个人陪我聊聊天，除了我哥和保姆以外的人。 罗瑞顿时心软了。 其实真的没什么，就是来的时候我问你哥家里人这么少，他小时候害不害怕，然后他就不高兴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瑶瑶怔了怔，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。罗瑞顿时紧张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难道这个问题真的不能问？我没有什么意思啊。 不是你的问题啦，罗老板，跟我有关。 瑶瑶指指自己的腿，扁了扁嘴唇。罗瑞放下模具，蹲在了他的面前。 瑶瑶，你想说说吗？ 瑶瑶想了想，点点头。 我知道你想了解他。 我也想了解你。 你一直想问我的腿是怎么回事吧？是我小时候，4岁的时候，那天下了特别大的雨，打雷停电，家里没有人，我和我哥都害怕打雷，他过来陪我，我们吓坏了，他要下楼找蜡烛，我不想去，怕他让我陪他，所以我们就下楼了。然后 瑶瑶看着自己的腿， 我从楼梯上摔了下去。 罗瑞在那一瞬间屏住了呼吸。 我哥一直都很内疚，我长大了以后才明白不应该怪他，他当时比我现在还小呢，家里一个大人都没有。 可现在他是大人了，他会一直保护你的。 罗瑞握着瑶瑶的手轻声安抚他。瑶瑶勉强笑了笑。 其实我哥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可现在他谁都不愿意靠近，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妈妈说他在惩罚自己，他觉得我没什么朋友，他也不该有。我的生活没有太多乐趣，他也不该有。罗老板，我没有想要惩罚他。 罗瑞的眼圈有些泛红，他摸着瑶瑶的头。 我知道，你最喜欢哥哥。 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看你的博客的时候，哥哥说你很有意思。 真的吗？ 真的呀，我是无意间看到推荐点进去的。那天你发了一个自己戴着南瓜头套的照片，表情也很搞怪，我觉得好好玩啊，就把你所有的博客都看了，哥哥陪着我看完的。 罗瑞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。 然后我知道你开了家甜点店，就让哥哥去买，果然超级好吃。 瑶瑶抱着罗瑞的脖子小声说， 罗老板，你又爱笑又温柔又会做好吃的蛋糕，谁和你在一起都会开心的，你也让哥哥开心好不好？ 我会努力的。 那今天的事 你不要告诉他哦。 好。 罗瑞收拾好情绪，开始教瑶瑶做简单的纸杯蛋糕。可他脑子里一直在想瑶瑶和他说过的话。秦子潇这么多年来，就是背负着害自己亲妹妹不能站起来的罪恶感活着吗？他禁不住地感到心疼。秦子潇那么早就看过自己的博客，他早就认识自己了，可第一次来蛋糕店的时候却装作素昧相识。秦子娇的性格可真够难懂的。瑶瑶说的是真的吗？她能让秦子娇开心起来吗？至少跟她在一起，秦子娇笑过，她还是有些自信的。换好衣服的秦子娇进了厨房，瑶瑶拿着漂亮的印花纸杯给她看，她真的认真地看了起来。罗瑞走了过来，指着上面的 logo， 看，这个是我自己画的，我店里的 logo 和卡通形象都是我自己设计的。 嗯，不错。 你看得出来这只猫是我吗？ 秦子娇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 它的毛是卷的，看起来很软，和你一样。 罗瑞笑了，拉着秦子娇的胳膊， 来，咱们来帮瑶瑶选材料。 三人围在散发着奶香味的厨房里，度过了一个分外美好的下午。